资治通鉴卷第267后梁纪二，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，开平二年八月，吴越王刘遣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奉表议大梁，臣取淮南之策，景仁即茂章也，比梁会改焉。淮南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，南面统军使吕师造及吴越，九月为苏州。吴越将张仁宝攻常州至东州，拔之，淮南兵死者万余人。淮南以池州团练使陈章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，率柴再用等诸将救东州，大破仁宝于余荡，复取东州。柴再用方战，周坏，常硕服之，仅而得计。家人谓之范僧千人，再用吸取其食以靠步兵，曰：士卒祭我，僧何立焉？丙子，属立皇后周氏，后许州人也。仅周德威、李嗣昭将兵30,000出阴地关，攻晋州，刺史徐怀钰据守，抵自将救之。丁丑，发大梁，已有至陕州。戊子，齐王所属延州节度使胡敬章叩上平关，刘知俊击破之。周德威等闻帝将至，以为退保袭州。荆南节度使高继昌遣兵屯汉口，绝楚朝贡之路。楚王殷遣其将许德勋将水军击之，至沙头，继昌拒而请和。殷又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将兵击岭南，与青海节度使刘隐十余战，取昭贺、吴、蒙、公、富六州。因土与济广，乃仰视西民，湖南遂安。冬十月，蜀主立后宫张氏为贵妃，徐氏为贤妃，其妹为德妃。张氏七人，宗义之母也，二徐庚之女也。化元贼帅温涛聚众挫峨山，暴掠雍州诸县。唐帝朱灵发之待变。庚戌，蜀主蒋武于星宿山，部骑30,000。丁巳，帝还大梁。辛酉，以刘隐为青海、靖海节度使，以善部郎中赵光义、右不缺李殷衡充官告使，隐皆留之。光义，光逢之弟，殷衡德裕之孙也。依正进士梁瑕，唐末登帝，只是归蜀。过江陵，高继昌爱其才识，留之，与奏为判官。朕耻之，欲去，恐及祸，乃曰：朕素不慕荣患，民工不以朕为愚，必欲使之参谋议，但以白衣侍尊祖可也，何必在幕府？继昌许之。朕终身只称前进士，不受高士避属。继昌甚重之，以为谋主， 呼曰先辈。帝从吴越王刘之请，以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，即淮南。十一月，彦卿率众二千袭霍丘，为土豪朱景所败，又攻卢寿二州，皆不胜。淮南遣滁州刺史石衍拒之，彦卿引归。定难节度使李斯建卒，贾诩其子义昌自为留后。刘守文举仓德兵攻幽州，刘守光求救于晋，晋王遣兵五千助之。丁亥，守文兵至卢台军，为守光所败，又战玉田亦败，守文乃还。癸巳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致仕，以左仆射杨涉同平章事，保塞节度使胡敬章卒，靖难节度使李继辉以其将刘万子代镇延州。是岁，弘农王遣军将万全感即书见道义晋及齐，告以四位，帝将迁都洛阳。三年春正月己巳，遣太庙神主于洛阳。贾诩帝发大梁，人参以亳王有文为东都留守。己卯，帝至洛阳。庚寅，享太庙。辛巳，祀元丘，大赦。丙申，以用度稍充，初级百官全奉。二月丁有朔，日有食之。保塞节度使刘万子暴虐，失众心，且谋二余粮。李继辉使延州牙将李延石屠之。延石因万子葬胡敬章，攻而杀之，遂据延州。马军都指挥使河西高万兴与其弟万金文变，以其众数千人以刘之郡降。齐王至狄州于夫城，其守将亦降。三月甲戌，帝发洛阳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。庚辰，帝至河中，发布骑会高万兴兵取丹延。丙戌，以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。逊本灵州牙校，唐末据本镇，朝廷因而授以节钺。辛卯，儋州刺史崔公实请降。徐温以金陵行胜，战舰所据，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升州刺史。刘广陵以其甲子原从指挥使知告为升州防鄂兼楼船副使，往至之。夏四月丙申朔，刘之郡移军攻延州，李延石应城自守。之郡遣白水镇使刘如分兵为方州。庚子，以王审之为闽王，刘隐为南平王。刘之郡克延州，李延石降。淮南兵为苏州，推洞屋攻城。吴越将林海孙衍置轮于干守，垂庚头追以接之，攻者进路。炮至则张王以拒之， 淮南人不能克。吴越王刘遣衙内指挥使钱彪、行军副指挥使杜建辉等将兵救之。苏州有水通城中，淮南张网坠陵悬水中，鱼鳖过皆知之。吴越游义都虞后司马孚欲前行入城，故以干触网。敌闻铃声举网，孚因得过，凡居水中三日，乃得入城。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，敌以为神。吴越王刘常有抚援，见元族路人张数亦有志而至之，即苏州被围，使人张通信入城，果得报而返。刘以诸孙续之，累迁两府军粮都建使，足获其用。人张睦州人也。辛亥，吴越兵内外合击淮南兵，大破之，擒其将何郎等30余人，夺战舰200艘，舟本夜遁，又追败之于黄天荡。中太章将精兵200为殿，多数骑至于孤江中，追兵不敢进而还。齐王所属保大节度使李彦博、方舟刺史李彦玉皆弃城奔凤翔，夫州都将严弘仪举城降。几位以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，以绛州刺史牛存杰为保大节度使。淮南初至选举，以骆之祥掌之。五月丁卯，帝命刘知俊乘胜取滨州，知俊难之，此以缺食，乃召还。右国节度使王仲师镇长安数年，帝在河中，怒其供奉不实，己巳召仲师入朝，以左龙虎统军刘汉为右国留后。癸酉，帝发河中，乙卯至洛阳，刘汉至长安，王仲师不为礼，汉赠之于帝，云仲师前与宾其通。甲申，贬仲师西州刺史，寻赐自尽，移其族。刘守文平年公刘守光不克，乃大发兵，以众路找契丹突遇魂之众和40000屯冀州。守光逆战于基苏，为守文所败。守文单马立于阵前，气谓其众曰：“勿杀吴地。”守光将原行亲食之，直前擒之，仓得兵皆溃。守光求之别事，建议从京，乘胜进攻沧州。沧州节度判官吕衍、孙贺推守文子严作为帅，常常据守。衍安次人也。中武节度使监视中刘知俊功名尽盛，以帝猜忍日甚，内不自安，即王仲师诛，知俊亦惧。帝将伐河东，即征知俊入朝，欲以为河东西面行营都统，且以知俊有丹颜之功，后赐之。知俊帝又保胜指挥使知焕从帝在洛阳，密使人谕知俊云：“入必死。”又白帝， 请率弟侄往迎之郡。弟许之。六月以未朔，之郡奏为军民所留，遂以同州附于齐。执监军及将佐止不从者，皆谢送于齐。遣兵袭化州，主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关，前遣人以重力弹长安诸将，执刘汉送于齐，杀之。知郡前使请兵于齐，议前使请晋人出兵攻晋将，为晋王书曰：不过旬日，可取两京，赴唐社稷。丁未，朔方节度使韩逊走客延州，斩其所属刺史李继直。帝遣近臣与刘知郡曰：朕待卿甚厚，合乎相负。对曰：臣不背德，但为族灭如王仲师耳。帝复使谓之曰：刘汉言仲师因结宾齐，朕今悔之无及，汉死不足色责。知郡不报。庚戌，诏削知郡官爵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，率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询等讨之。辛亥，帝发洛阳。刘询至潼关东，获刘知郡俘虏兵蔺如海等30人，视之使为前导。刘知焕迷失道，盘桓数日，乃至关下，官吏纳之。如海等既至，官吏不知其已被擒，亦纳之。寻兵乘门开直进，遂克潼关，追及知焕，擒之。癸丑，帝至陕。儋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作乱，刺史宋之会逃归。帝遣刘知郡侄四叶持诏以同州招谕知郡，知郡欲轻骑以行在谢罪，帝之言止之。杨师厚等至化州，知郡将聂赏开门降。知郡闻潼关不守，官军既至，仓皇失途，乙卯举足奔齐。杨师厚至长安，齐兵已聚城，师厚以齐兵并南山集区，自西门入，遂克之。庚申，以刘询全右国留后。齐王厚礼刘知郡，以为中书令。帝辖无藩镇处之，但厚己俸禄而已。刘守光遣使上表告捷，且言赐仓德侍婢，为陛下扫平宾寇。亦致书晋王，云欲与之同破伪梁。抚州刺史威权讽自称镇南节度使，率抚信元吉之兵号10万攻洪州。淮南守兵才1000人，将吏皆惧。节度使刘威密遣使告急于广陵，日召辽左宴饮。权讽闻之，屯象牙潭，不敢进，请兵于楚。楚王因前指挥使渊梅会元州刺史彭彦章为高安以助权讽。梅蔡州人，彦章甘之兄也。 徐温问将于严可求，可求见周本，乃以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，将兵7000救高安。本以前攻苏州无功，称疾不出，可求及其卧内强起之。本曰：苏州之意，敌不能胜我，但主将权轻耳，今必见用，远无至负二乃可。可求许之。本曰：楚人为权讽声援耳，非欲取高安也。吾败权讽，援兵必还。乃急趋象牙潭，过洪州。刘威欲靠军，本不肯留。或曰：权讽兵强，军宜观形势然后进。本曰：贼众10倍于我，我军闻之必惧，不若乘其锐而用之。秋7月甲子，以刘守光为燕王。梁兵克儋州，擒王行思。商州刺史李畴驱市民西走，将吏追斩之。推都押牙李文主州事。庚午，改右国君曰永平。河东兵寇晋州，超略至瑶池而去。癸酉，地发陕州，以亥至洛阳，寝疾。初，帝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，御史都诸将攻潞州，以前沿海留后王班为留后，镇襄州。事后吕魏班延、牙兵王求等凶悍，宜备之。班自是左右有壮士，不以为意，每重辱之。戊寅，折求戍西境，是西作乱，杀班，推都指挥使雍丘刘启为留后，启委从之。明日，与指挥使王延顺逃逸地所，乱兵奉平淮指挥使李弘为留后，赴于蜀。未几，房州刺史杨虔已叛赴于蜀。威权讽在象牙潭，营栅临西，亘数十里。庚辰，周本隔西布阵，先使雷兵长敌，权讽兵涉西追之，本长其半骑，纵兵击之，权讽兵大溃，自相倒界，溺水死者甚众。本分兵断其归路，擒权讽及将士5000人，乘胜克袁州。指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，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将兵袭饶信。信州刺史威子昌请降，饶州刺史唐宝弃城走，行营都指挥使米志成、都尉吕师造等拜渊梅于上高。吉州刺史彭干率众数千人奔楚。楚王殷表干为郴州刺史，为子西范娶其女。淮南以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之信州，遣行营都虞后古延将兵5000送之。威子昌闻兵至，奔吴越。吴越王刘以子昌为淮南节度副使，更其姓曰袁氏。威权讽至广陵， 弘农王以其常有德于武中王，视之，资己甚厚。八月，黔州刺史卢光畴以州附于淮南，于是江西之地进入于杨氏。光畴以黔使附于梁，贾寅上级小抽，使父世朝。以镇国节度使康怀真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。蜀主命太子宗义判六军，开永和府，妙选朝士为僚属。辛酉，均州刺史张敬芳走客房州，齐王欲遣刘知俊将兵攻陵下，且约晋王使攻晋将。晋王引兵南下，先遣周德威等将兵出阴地关攻晋州，刺史边际威犀利固守，晋兵穿地道，县城二十余步，城中血战俱之，一夕城复城。召杨师后将兵救晋州，周德威以计扼蒙坑之险，师后击破之，进抵晋州，晋兵解围遁去。李弘寇荆南，高继昌遣其将倪可福击败之，召马步都指挥使陈辉将兵会荆南兵讨洪。蜀主以御史中丞王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陈辉军至襄州，李弘逆战大败，王求死。九月丁酉，拔其城，斩叛兵千人，指李弘、杨秦等送洛阳，斩之。丁未，以保义节度使王谭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。刘守光奏遣其子中军兵马使纪威安抚沧州利民，戊申，以纪威为义昌留后。辛亥，侍中韩建罢守太保，左仆射同平章事杨赦罢守本官，以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，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晓，让能之子也。淮南遣使者张之远修号于福建，之远惧慢，闽王沈之斩之，表上其书，使与淮南决。沈之性简约，常聂麻具，俯射卑陋，未尝盈气，宽行薄赋，公私复食，境内已安。遂自海道登来入贡，莫逆者十四五。冬十月甲子，属司天监胡秀林献永昌吏，行之。湖州刺史高礼姓凶忍，常召周吏议曰：“吾欲尽杀百姓，可乎？”吏曰：“如此，租赋何从出？当则可杀者杀之耳。”十里纠民为兵，有言其自愿者，礼悉集民兵于开元寺，待云犒饷，入则杀之，死者余半，在外者绝之，纵火作乱。礼必成大所，凡杀三千人。吴越王刘欲诛之，戊辰，李以州叛附于淮南，举兵焚义和临平镇。 刘命指挥使钱彪讨之。十一月甲午，抵告谢于元丘，戊戌大赦。叶王罗绍威得封闭病，上表称为故大阵外多兵，愿得有功重臣镇之，臣起骸骨归地。帝闻之，抚案动容。己亥，以其子周汉为天雄节度副使知府事，谓使者曰：“即贵欲而主，为我抢饭，如有不可会，当世世贵儿子孙以相报也。今使周汉领军府，上计而复欲耳。”齐王欲取灵州，以处刘知郡，且以为牧马之地，使知郡自将兵攻之。朔方节度使韩逊告急，召镇国节度使康怀真、感化节度使寇彦卿将兵攻宾宁以救之。怀真等所向皆捷，克宁兖二州，拔庆州南城。刺史李彦广出降，游兵侵略至荆州之境。刘知郡闻之，十二月己丑，解灵州围，引兵还。帝急召怀真等还，遣兵营援于三原清谷。怀真等还至三水，知郡遣兵据险邀之。左龙乡军使寿章、王彦章力战，怀真等乃得过。怀真与皮将李德裕、许从实、王审权分道而行，皆与援兵不相直。至升平，刘知郡伏兵山口，怀真大败，仅以身免。德裕等军皆没。齐王以知郡为张翼节度使，镇荆州。王彦章骁勇绝伦，每战用二铁枪，击中百斤，一至安中，一在手，所向无前，时人谓之王铁枪。属蜀州刺史王宗弼称疾，罢归成都，渡门不出。蜀主以其金宫愿望，加简教太保，故辞不受。谓人曰：“廉者足而不忧，贪者忧而不足。吾小人只为至此足矣，岂可求进不已乎？”蜀主加其志而许之，赐予有加。刘守光为沧州久不下，执刘守文至城下视之，由固守。城中食尽，民食勤泥，军士食人，旅马相啖棕苇。旅演选男女羸弱者，似以曲面而烹之，以己军食，谓之宰杀物。四年春正月乙未，刘延祚力尽出降。时刘继威上右，守光使大将张万进、周之玉辅之镇沧州，以延祚及其将佐归幽州。卒吕延，而是孙贺。延子齐年十五，门下客赵玉待监刑者曰：“此无地也，勿妄杀。”监刑者信之，遂窃以逃。其足痛不能行，欲复之，便姓名起食于路，仅而得免。其感家门殄灭，力学自立， 晋王闻其名，授代州判官。辛丑，以卢光仇为镇南留后。刘守光为其父任公请治事。丙午，以任公为太师治事。守光寻使人前杀其兄守文，归罪于杀者而诛之。二月，万全感自齐归广陵。齐王长治假弘农王兼中书令，赐吴王。于是吴王设其境内。高礼求救于吴，吴常州刺史李简等将兵应之。湖州将盛师友、沈行思、毕成不纳。李率麾下5000人奔吴。三月癸巳，吴越王刘巡湖州，以钱镖为刺史。蜀太子宗义交报，号灵报旧臣。内枢密使唐道袭，蜀主之必臣也。太子屡血之于朝，由是有隙。互相诉于蜀主，蜀主恐其骄恶，以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道袭见勋徽北院使郑须为内枢密使，须受命之日，即欲按道袭昆地盗用内库金帛。道袭惧，奏须贬籍，不可大任。丙午，出须为果州刺史，以勋徽南院使潘抗为内枢密使。夏州都指挥使高宗义作乱，杀节度使李宜昌，将吏共诛宗义，推宜昌族父藩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。癸丑，仁福已闻。夏四月甲子，以仁福为定难节度使。丁卯，宋州节度使恒王有亮献瑞麦，一经3岁。帝曰：“丰年为上瑞，今宋州大水，安用此为？”诏除本县令名。前使节则有亮，以沿海留后惠王有能代为宋州留后。有亮有能，皆权欲子也。帝以晋州刺史夏邑华温琪据晋兵有功，欲赏之。会护国节度使纪王有谦上言：“晋将滨河东，其别见节阵，人身以晋将庆三州为定昌军，以温琪为节度使。”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入朝，至天津桥，有民不避道，投诸栏外而死。彦卿自守于地。帝以彦卿才干有功，久在左右，命以私财为死者家以赎罪。御史司宪崔仪合奏：“彦卿杀人却下，请论如法。”帝命彦卿分析。彦卿对，令从者举至栏外，不亦勿死。帝欲以过失论，一奏在法，以势力使令为首，下手为从，不得归罪从者。不斗而故殴伤人，加伤罪一等，不得为过失。心巳，则授彦卿游击将军、左卫中郎将。彦卿扬言：“有得崔仪守者， 赏钱万民，以以白帝。帝使人魏彦卿，崔已有毫发伤，我当足辱。使功臣骄横，由是稍肃，以沆之地也。五月，吴徐温母周氏族将吏至祭，为偶人高数尺，亦以罗锦。温曰：此皆出民力，奈何施于此而焚之，以节以一贫者。未几，起复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，领润州观察使。齐王吕求获于蜀，蜀主皆与之。又求八晋二州，蜀主曰：吾奉茂贞，秦亦至矣，若与之地是弃民也，宁多与之祸。乃复以私茶布帛七万为之。己亥，以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。癸丑，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叶真庄王罗绍威卒，诏以其子周汉为天雄留后。匡国节度使长乐中靖王冯行袭及笃，表请代者。许州牙兵二千，解秦宗权于党，帝深以为忧。六月庚戌，命崇政院直学士李挺、持往事行袭病曰：善欲朕意，勿使乱我进朕。挺至许州，谓将吏曰：天子握百万兵，去此数社，凡公忠纯，勿使尚有所疑。汝曹赤心奉国，何忧不富贵？由是众莫敢异议。行袭欲使人代受诏，挺曰：东守加朝服，礼也。乃即卧内宣诏，谓行袭曰：公擅自抚养，勿事事，此子孙之福也。行袭气泄，遂解梁使印受挺，使代掌军府。帝闻之曰：予固之挺能办事，冯族亦不亡矣。庚辰，行袭族。甲申，以李挺全知匡国留后，悉以行袭兵分立诸校，冒冯姓者皆还宗。楚王因求为天策上将，诏加天策上将军。因使开天策府，以帝从为左相，存为右相。因遣将侵荆南，军于油口，高继昌击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逐北至白田而还。吴水军指挥使敖骈为吉州刺史彭干帝兼于赤石，楚兵救兼，鲁骈已归。秋七月，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为庄卒。吴越王刘表患者周延诰等二十五人，唐末必获至此，非刘韩之党，岂援之？上曰：此属吾知其无罪，但今隔壁之出，不欲置之尽业，可且留于彼，欲以此意。齐王与宾京二帅各遣使告进，请合兵攻定难节度使李仁孚。 晋王遣镇武节度使周德威将兵会之，合五万众为夏州，人服应城据守。八月，以刘守光兼益昌节度使。镇定自帝建作以来，虽不输常赋，而贡献甚勤，会赵王荣母何氏族，更深遣使调之，且受起复官。时临到调客皆在馆，使者见进使归，言于帝曰：“荣前与进通，镇定势强，恐终难治。”帝深然之。壬戌，李仁福来告急，甲子，以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全义为西京留守。帝恐进兵袭西京，以宣化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，将兵万人屯河阳。丙寅，帝发洛阳。己巳，至陕。辛未，以镇国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，会感化节度使康怀真将兵三万屯三原。帝邀进兵出泽州，逼怀州。继而闻其在随银器中，曰：“无足虑也。”甲申，遣加马指挥使李煜、刘婉自敷衍趋银下，邀其归路。吴越王刘驻汉海石塘，广杭州城，大修台馆。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。九月己丑，上发陕，甲午至洛阳，即复作。李煜等至夏州，其进兵皆解去。冬十月，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、相州刺史李思安将兵屯泽州，以图上党。吴越王刘之巡湖州也，刘沈行思为巡检使，与圣师友俱归。行思为同列陈规曰：“王若以师友为刺史，何以除我？”使归以得刘密旨，遣行思一府，乃代之曰：“何不自意王所论之？”行思从之。既至数日，归送其家亦至。行思恨归卖己。刘自义锦军归，将吏营业。行思取断锤击归，杀之。因义刘与师友论功，夺左右槊，欲刺师友，众执之。刘斩行思，以师友为婺州刺史。十一月己丑，以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，潞州副招讨使韩晴复之，以李思安为先锋将，取上党。巡遣景仁等屯魏州，杨师厚还陕。蜀主更太子宗义明曰元坦。庚戌，立甲子宗玉为通王，宗范为魁王，宗惠为昌王，宗寿为嘉王，宗汉为吉王，立其子宗仁为蒲王，宗禄为雅王，宗纪为褒王，宗智为荣王， 宗泽为兴王，宗鼎为彭王，宗杰为信王，宗衍为郑王。初，唐末宦官点兵者，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，由是诸将亦效之，而蜀主尤多，为宗义等九人及宗特、宗平、真其子，宗玉、宗惠、宗寿皆其族人。宗汉姓孟，蜀主之子子。宗范姓张，其母周氏为蜀主妾。自于甲子百二十人皆功臣，虽冒姓联名而不进婚姻。上及小玉，辛亥较列于伊洛之间，上以赵王荣二于晋，且欲因叶王少微卒，除以镇定，会燕王王守光发兵屯涞水，欲侵定州，上遣供奉官杜廷隐、丁延辉兼魏博兵三千分屯深蓟，声言恐燕兵难寇，助赵守御，又云分兵救时，赵将十公里戍深州，白赵王荣请拒之，荣拒命开门，移公立于外以避之。公立出门指长而泣曰：“诸事灭唐社稷，三尺童子知其为人，而我王犹是殷号，以长者欺之，此所谓开门依道者也。惜乎，此城之人今为鲁矣。”良人有王奔真定，以其谋告荣者，荣大惧，又不敢先自决，但遣使诣洛阳，素称燕兵已还，与定州讲和如故，申济民见魏博兵入，奔走惊骇，启召兵还。赏遣使诣真定未遇之，未几廷隐等闭门尽杀赵戍兵，城城据守，荣使命十公吏攻之不克，乃遣使求援于燕晋。荣使者至晋阳，义武节度使王楚直使者亦至，与共推晋王为盟主，合兵攻梁。晋王会将左谋之，皆曰：“荣久臣朱温，遂书众禄，结以婚姻，其交深矣，此必诈也，宜徐观之。”王曰：“彼意则利害而为之耳。”王氏在唐氏，犹或臣或叛，况肯终为诸氏之臣乎？彼朱温之女何如寿安公主？今救死不善，何故婚姻？我若疑而不救，正堕诸氏计中，宜促发兵复之，晋赵协力破梁必矣。乃发兵，遣周德威将之，出井陉屯赵州。荣使者至幽州，燕王守光方烈、幕僚孙贺持义也谓守光曰：“赵人来起师，此天欲成王之功业也。”守光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彼常患其与朱温交故，温之志非尽吞何硕不已，今彼自为仇敌，王若与之并力破梁，则镇定皆敛刃而朝焉矣。王不出师，但恐晋人先我矣。” 守光曰：“王戎硕父曰，今使之与梁字相避，吾可以坐成其力，有何救焉？”自是镇定，复称唐天佑年号，复以武顺为承德君。司天言：“来月太阴亏，不利宿兵于外。”上召王景仁等还洛阳。十二月己未，上闻赵与晋和，晋兵已屯赵州，乃命王景仁等将兵击之。庚申，景仁等自河阳渡河，会罗州汉兵，合四万，均于行明。前州刺史卢光筹疾病，欲以位受谭全波，全波不受。光筹卒，其子韶州刺史严昌来奔丧，全波立而视之。吴遣使拜严昌前州刺史，严昌受之，亦因楚王殷密通表于梁，曰：“我受淮南关，以缓其谋耳，必为朝廷经略江西。”丙寅，以严昌为镇南留后。严昌表其将廖爽为韶州刺史，爽干人也。吾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，请至制置使于新干县，遣兵数之，以图前州。每更代则前一骑兵，前人不知觉也。庚午，蜀主以御史中丞周祥、户部侍郎判度之与传素并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太常卿李彦等勘定梁律令格式，癸酉行之。丁丑，王景仁等进军博乡。辛巳，属大赦，改明年元曰永平。赵王戎复告急于晋，晋王以藩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，自将兵自赞皇东下，王楚直遣将将兵以从。辛巳，晋王至赵州，与周德威合，获梁楚扰者200人，问之曰：“出发洛阳，梁主有何号令？”对曰：“梁主借上将云，镇州反复，终为子孙之患，今悉以精兵赴汝，镇州虽以铁为城，必为我取之。”晋王命送于赵。壬午，晋王进军，距博乡30里，遣周德威等以胡骑破梁营挑战，梁兵不出。癸未，复晋，距博乡5里，营于野河之北，又遣胡骑破梁营池舍，且购之。梁将韩擎等将部骑3万，分3道追之。凯胄皆披增起，露金银，光彩炫耀，晋人望之夺气。周德威谓李存章曰：“梁人志不再战，徒欲要兵耳，不挫其锐，则无军不振。”乃训于军曰：“彼皆汴州天武军，徒孤拥犯之徒耳。衣铠虽先，实不能当汝衣。擒获一夫，足以自负，此乃其祸，不可失也。”德威自引千余精骑击其2端，左右驰突，出入朔寺， 俘获百余人，且战且却，俱也合而止，梁兵亦退。德威言于晋王曰：“贼势甚盛，宜按兵以待其衰。”王曰：“吾孤军远来，救人之急，三镇乌合，立于速战，公乃欲按兵持众，何也？”德威曰：“朕定之兵长于守城，短于野战，且无所事者计兵，立于平原广野，可以持突。今压贼垒门，既无所斩其足，且众寡不敌，使彼之无虚实，则是危矣。”王不悦，退卧帐中，诸将莫敢言。德威往见张成业曰：“大王骤胜而轻敌，不量力而误速战，仅去贼咫尺，所献者亦谁耳？彼若造桥以博我，我众力尽矣。不若退军高邑，诱贼离营，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彼以轻骑掠其溃饷，不过逾越破之必矣。”成业入，千丈抚王曰：“此启王安寝食也？周德威老将之兵，其言不可忽也。”王决然兴曰：“余方思之，时梁兵壁垒不出，有降者截之，曰：‘景人方多造浮桥。’”王谓德威曰：“果如公言。”是日拔营，退保高邑。陈州蛮酋宋业，叙州蛮酋潘金盛，是其所居深险，朔饶楚边，至是夜寇湘乡。金盛寇武冈，楚王因遣昭州刺史吕师州将衡山兵五千讨之。宁远节度使庞巨昭、高州防御使刘昌鲁皆唐官也。黄巢之寇岭南也，巨昭为荣管观察使，昌鲁为高州刺史，率群蛮聚贤以拒之，朝众不敢入境。唐加其功，指宁远军于荣州，以巨昭为节度使，以昌鲁为高州防御使，即刘隐据岭南，二州不从。隐遣弟言攻高州，昌鲁大破之，又攻荣州，亦不克。昌鲁自夺，终非隐敌。是岁，致书请自归于楚。楚王因大喜，遣衡州刺史姚彦章将兵迎之。彦章至荣州，皮将莫彦昭说巨昭曰：“湖南兵远来疲乏，宜撤楚至弃城，潜于山谷以待之，彼必入城，我以全军掩之，彼外无计援，可擒也。”巨昭曰：“马氏方兴，今虽胜之，后将何如？不若聚牛酒迎之。”燕昭不从，巨昭杀之，举州迎降。燕章进至高州，以兵援送巨昭。昌鲁之族及士族千余人归长沙。楚王因以燕章之荣州事，以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，昌鲁业人也。秦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 薄乡必不楚除，良兵亦除自己。近人日以游军超之，良兵不出。朱德威使胡济还营持射而告之，良兵已有伏，欲不敢出，错乌毛坐席以驷马，马多死。丁亥，周德威与别将史建堂、李嗣源将精骑三千压粮垒门而告之，王景仁含情怒，惜众而出。德威等转战至高邑南，李存章以步兵阵于野河之上，梁军横亘数里，径前夺桥，镇定步兵御之，事不能知。晋王为匡尉都指挥使李建吉曰：“贼过桥，则不可复至矣。”建吉选卒200，援枪大造，力战却之。建吉许州人，姓王，李罕之之甲子也。晋王登高丘以望曰：“梁兵争进而消，我兵整而静，我必胜。”战自4至5，胜负未决。晋王谓周德威曰：“两军已合，势不可离。我之兴亡在此一举，我魏公先登，功可继之。”德威叩马而谏曰：“管梁兵之事，可以劳役治之，魏亦以力胜也。彼去营30余里，虽携糗粮，亦不暇食。日益之后，饥渴内迫，使刃外交，士卒劳倦，必有退至。当是时，我以经济成之，必大捷，于今未可也。”王乃止。使魏华之兵阵于东，宋卞之兵阵于西，至不梁军未食，事无斗志。景仁等引兵稍却，周德威急呼曰：“梁兵走矣！”晋兵大造征进，魏华兵先退。李嗣源率众早于西镇之前曰：“东镇已走，尔何久留？”梁兵互相惊怖，遂大溃。李存章引步兵乘之，呼曰：“梁人已无人也，父兄子弟享君者勿杀。”于是战士悉解甲投兵而弃之，啸声动天地。赵人以身计之汉，不顾飘掠，但奋白刃追之。梁之龙乡神节精兵殆尽，自野河至博乡，僵尸蔽地。王景仁、韩情、李思安以数十骑走，晋兵夜至博乡，梁兵已去，弃粮食、资财、器械，不可生计，凡斩首20000级。李嗣源等追奔至行州，和硕大震，保义节度使王谭言备，然后开城纳败卒，即以资粮散遣归本道。晋王收兵屯赵州。杜廷隐等闻梁兵败，弃身计而去，西区二州丁壮为奴婢，老弱者坑之，城中存者坏垣而已。癸巳，复以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，将兵屯河阳，收集散兵，荀彧得万人。己亥， 晋王遣周德威、史建堂将三千骑驱禅卫，张成业、李存章以步兵攻行州，自以大军继之，移袭河北州县，欲以利害。帝遣别将徐仁甫将兵千人，自西山夜入行州，驻王坛城守。即有把王景仁招讨使落平章事。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齐王从子秦州节度使季崇，公主遣患者宋光嗣以捐书为蜀主，言季崇交金嗜酒，求归成都。蜀主召公主归宁，辛亥，公主至成都，蜀主留之，以宋光嗣为阁门南院使。齐王怒，使与蜀绝。光嗣福州人也。吕师州潘腾元牙入飞山洞袭潘金盛，秦宋武刚斩之。二月己未，晋王至魏州，攻之不克。上以罗州汉年少，且记其旧将佐。庚申，以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，命杜廷隐将兵千人卫之，自杨流济河，见到夜入魏州，驻周汉城守。癸亥，晋王关河于黎阳，梁兵万余将渡河，闻晋王至，解弃舟而去。帝召蔡州刺史张慎思至洛阳，久未除代。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从作乱，纵兵焚掠，将奔淮南。顺化指挥使王存衍诛行从，抚恶其众，自领州事，以重情持奏。使东京留守不王有闻不先请，俱发兵讨之。兵至鄢陵，帝曰：“存衍方惧，若临之以兵，则非去矣。”持使召还。甲子，受存衍权知蔡州事。乙丑，周德威自临清攻贝州，拔夏津、高唐，攻亳州，拔东武、朝城，攻澶州。刺史张可贞弃城走，帝斩之。德威进攻黎阳，拔临河、祁门，逼魏州，掠新乡、攻城。庚午，帝亲率军屯白司马坂以备之。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守光即克沧州，自谓得天助，淫虐滋甚，每行人必置诸铁笼以火逼之，又为铁刷刷人面。闻梁兵败于亳乡，使人谓赵王荣及王楚直曰：“闻二镇与晋王破梁兵，举军南下，仆亦有精骑三万，与自将之，为诸公起航。然四镇联兵，必有盟主，仆若至彼，何以处之？”荣患之，遣使告于晋王。晋王笑曰：“赵人告急，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，即无成功，乃复欲以兵威离间二镇，余莫甚焉。”诸将曰：“云待与焉接近，彼若饶我城数， 动摇人情，吾千里出征，缓急难应，此亦复心之患也。不若先取首光，然后可以专意难讨。王曰：善。会杨师后自慈相引兵就行卫，人参尽解围去。师后追之，于漳水而还。行州为一解，师后留屯魏州。赵王荣自来谒晋王于赵州，大犒将士。自是遣其养子得名，将37都常从晋王征讨。得名本姓张，名文礼，燕人也。壬午，晋王发赵州，归晋阳，留周德威等将3000人戍赵州。